问我怎可带他远去，自己增加了苦虑，问怎会忍受那些罪孽，要他喝令前驱，沿途没有哼出怨声半句，自己不感到受罪，让他坐车做先驱，先驱绝不理过去，从没有丝毫怯惧，天天都争取目标虽远，但他每日都赞许，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，座位空空也无器具，但他正端坐黄包车里。